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要跟你一起在大牌主打歌当中听到苏打绿乐团。 被困住的城市有你，弹着吉他陪我。被困住的城市有歌，混着雨声降落。被困住的城市有我，像只鲸鱼游头，看看我，看着你。 非常好听的吉他声，也是相当有意境的一首歌，叫做《被鱼困住的城市》，来自于苏打绿。接下来我们要跟你一起听到王菲的这一曲《夜会》。有一些朋友说这不算是她大热门的歌，但如果你是王菲的歌迷，你一定会唱这一曲。有人说这哪里只是歌声呢，那分明是一个寂寞的人在黑暗当中的喃喃自语。 只为那陌生 深知，只好先

林忆莲与爱长流，这里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的大牌主打歌。接下来这位呢，曾经也是风靡一时的音乐组合当中的成员，他是光良。我相信你一定记得，在90年代无印良品的风头，虽然说两个人各自单飞，可是歌迷的心里面觉得这两个人还是应该在一起的。接下来这首歌是光良和刘若英，好久好久。 只是可以自己安慰自己，孤独的人都知道，寂寞并非消遣的东西。 在不言不语的房里，昏暗的灯光，墙角的冷清，孤独的人最清楚，无聊并非消遣的东西。好久好久没有你的消息，你的关心只能关灯看自己，关上了自己，流泪也是多此一举。好久好久假装已经忘记，已经放弃，这样的距离不美，距离不再美，忍不住不断去想你， 你最熟悉。 消遣的东西，

这首歌的时候，梁咏琪还在一段甜蜜的恋爱里面没有走出来。可能当我们热恋的时候，我们永远想象不到分手时候的残酷和冷静。每个人都需要有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，因为见识过残酷，所以才能够懂得珍惜美好的来之不易。所以女超人就是这么练出来的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曹格 Superwoman。 At your table 一夜都没睡，但我不知不知清醒。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，这次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叫醒。想要找回每天早晨你对我微笑着的你，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，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，顺着我呼吸，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。 You are my superwoman、安静的在身边，我跳进去未知的温柔。 But I am only human、我怎么不懂你多寂寞，残忍的烦恼说不能失去你。 Ooh baby、 baby 你发出 way through the

为思念牵动，曾经也只有为我，如今已成空，一默默的爱一遍遍的痛。我是太软弱，真为爱而活，再难的等候，再多的苦痛，再深的情，再多的纠葛，你伤了我伤痛，不能挣脱，为这你割舍了我一分不留，你够不够风浪，当爱的挫折磨，越伤越多，往事中最真的我，有最亮的天空，自由放我放手飞走，决心不回头，分爱的错，我知道是我爱，是我恨，是奢求，我都承受。我够了，你伤了我伤痛，不能挣脱，为着你割舍了我一分不留。中最真的我，有最亮的天空，自由放我放手飞走，决心不回头，分爱的错， 如果你曾经深深的爱过滚石唱片当中的很多歌手，你一定会明白，这个唱片公司曾经有太多能够创作和非常会唱的歌手，包括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位，能够非常准确细腻拿捏情感的李杜。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，也包含着很多人年轻时的记忆，它是来自于号称内地第一部偶像剧的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主题曲。 遇见你的我，碰到我的你，在同样的深夜里，写了同样的日记，望着的我，望着我的你，在同样的时光里，问着同样的问题，谁在等你？在等着谁？谁在等我？我在等着谁？忘了你的的你，在不同的时间里，忘了同样的自己，想念你的我，想念我的你，在不同的岁月里，同样询问着自己，谁在爱你？你 在爱着谁，谁在爱我，我在爱着谁。谁？谁在等我？我在等着谁？谁在爱你？你在爱着谁？谁？在爱我，我在爱着谁。 我非常喜欢的内地的创作人小柯带来一曲《谁》，也许是自己创作的缘故，所以演唱起来虽然唱功不是第一位，可是感情投入却绝对到位。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大牌主打歌的最后一曲了，这是拥有着浑厚的女中音的美丽嗓音的柯以敏，这首歌叫做《美丽》，也献给所有的朋友。大牌主打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明天见。 从黑幕到天明，子弹列车从谷底到天际，追逐地平线，流连秘密花园，在恒河看日出，日落桥点钟声，走遍了大半个地球，只能说真爱是可遇不可求，不可以寻觅，漠视心的空虚，回眸时你早在哪里？我变沉默，就好像。

北京时间18点整。